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 瓜田吗？ 谁呀？ 是我，给我吃一块。找我呢吗？我在这儿呢，过来，我不会白吃你的。听着，那棵石榴树下有钱 啊， 挖出来用吧，我还会再来。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是选自陈凯歌导演所导演的电影《妖猫传》的开场的片段。那《妖猫传》呢，是由新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角川公司、英皇影业有限公司出品的古装电影，由陈凯歌执导，王慧玲编剧，黄轩、染谷将太等演员主演。这部电影呢，改编自日本的魔幻系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讲述了一只口吐人语的妖猫搅动长安城，诗人白乐天与僧人空海联手探查另一段被人刻意掩埋的唐玄宗和杨贵妃时代的密室的真相浮出水面的故事。导演陈凯歌为了影片的场景更加逼真，直接在湖北襄阳建造了一座唐城。这部影片于2017年12月22号在中国上映，2018年2月24号在日本上映。那截止到今年的3月18号，在日本的观影人次超过了113万，创下近10年华语片在日本电影市场的票房新高。而在电影上映之初，就有网友爆料说，电影《妖猫传》被质疑存在抄袭《又遇白居易》这部剧本。原编剧将导演陈凯歌以及新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这位姓史的编剧说呢，他曾经将剧本发给导演陈凯歌寻求合作，被拒绝之后发现《妖猫传》与自己的剧本《又遇白居易》有多处的相似，认为陈凯歌涉嫌抄袭侵权，于是将陈凯歌和出品方新力传媒告上法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重点为大家介绍这起案件。 多少次都如夜梦回，我幻想着我活在玄宗的时代，我也看见了他。 云想衣裳， 花想入， 是幻术。 你怎么知道？ 只有猫才喜欢在屋脊上行走。 你用幻术让我们看到的是 极乐之夜。 从宫到红玉楼，妖猫一路都在隐匿寻找贵妃死亡的真相。 为什么偏偏是我？ 因为30年过去，永远心系贵妃的只有你。 我是为他不平，大唐陨落不是他的错，所以我要做一件连李隆基都做不到的事，让他再活一回， 让他明天就离开长安，永远不许再回来。 没有人愿意背负杀死贵妃的罪名， 连皇帝也不愿意。 谁打开了石门？ 真相还得回到猫身上找。 现在开庭，今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史娇峰诉被告陈凯歌，被告新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 这起案件呢，在今年的4月18号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在开庭当天，原告本人就是编剧史娇峰是亲自出席了庭审。他向法院起诉说，电影《又遇白居易》在筹备阶段，当时呢，他通过电影的制片主任案外人苏通先生邀请陈凯歌导演做艺术指导，通过微信将电影剧本转发到陈凯歌的手中，但是陈凯歌拒绝接受此项工作。最后等来的信儿是陈凯歌导演不干这事儿。在2017年的7月底呢，这部电影的预告片正式向社会公布，就是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播放的那一段2分钟左右的电影的预告片。史娇峰认为，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的宣传片当中的场景、人物、时间、地点和自己剧本当中的一模一样，他认为我的剧本被《妖猫传》侵权抄袭和改编。史娇峰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说， 原告通过观看后发现，其中故事主线，也就是历史人物白居易，竟然与其交给被告的《又遇白居易》场景、人物、时间以及故事梗概多处高度吻合，情节及场景均与原告提供的剧本内容极度相似，许多电影场景都是原告在剧本中精心创作设计的，故此原告认为自己的创作剧本被严重侵权。被告一剽窃行为让原告深表痛心，原告独立完成的作品《又遇白居易》于2015年3月已向有关单位依法申请了作品登记，属于独立知识产权，依法受著作权法保护，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支持原告诉请。 因此原告方编剧史娇峰提出了以下的诉讼请求。 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00万元；二，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在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然后最后是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原告方史娇峰编剧呢，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当时啊，他正在筹备自己所编剧的电影《又遇白居易》，正好自己的制片主任苏通说他呢认识陈凯歌导演，于是呢史娇峰就希望能够邀请陈凯歌导演作为自己这部电影的艺术指导。 因为我们当时都是通过这个案外人就是苏通，因为他当时担任我这边的制片主任，说是他可以跟这个陈凯歌然后去联系这个事儿，他说他们也联系有建立了多年的合作关系，然后可以，当时我就把电子版的白居易的这剧本然后都就发给过了对方，因为这是朋友推荐过来的啊，那肯定是相信朋友推荐过来的人，如果要是别人的话我肯定不会发给他的，所以说我当时就发给他了。 之所以呢最终啊要通过苏通来找陈凯歌，就是因为在整个团队当中只有苏通声称自己认识陈凯歌导演，能够和陈导演联系上， 因为别人都联系不上，只有他能联系上，那你不发给他这也是最后的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跟我说他可以然后联系上陈凯歌导演，因为当时我想让凯歌导演然后陈凯歌导演然后来做我们这边的一个艺术指导啊，然后看他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史娇峰对记者说，当电影剧本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苏通，苏通说他又已经转交给陈凯歌导演以后呢，因为自己平时的工作比较忙，就没有办法天天来催促这件事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没什么音信，于是呢，史娇峰决定找苏通去问一问陈导演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我呢就是说有时候经常在外地，然后为一些做一些事儿，这个拍摄拍戏的等等，然后就要是疏通一下关系等等。好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外地，他在北京，然后基本上就是通过电话是微信，然后所有的事儿都就可以办完，大家时间都比较紧张。当时我和他确认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都开的是免提，然后打拨通了对方电话，然后录像是录下来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个剧本，然后确实是发给了被告。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过了，这里呢就不再赘述。绝大多数朋友都知道，陈凯歌的电影《妖猫传》是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梦枕磨的原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那又怎么可能会抄袭史娇峰的电影剧本《又遇白居易》呢？史娇峰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从这部电影整体上来看，他的电影剧本《又遇白居易》和《妖猫传》的相似程度要远比原著小说和《妖猫传》的相似程度要高。 原小说里的有相似之处，但是说明显我们的相似之处然后要更高于原小说，这个我的律师当时也说过，我们的然后相似点然后要高于原小说的。作为一个专业人来说，你很少有把这个作品完全搬过来拍，没有人会这么去做。但是说作为一个行业内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有多年丰富经验的人来说，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就好像咱们唱歌串烧歌一样，哎，然后完全都是可以打乱取源于这么一个灵感，哎，天马行空的，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重新打乱然后编排。被告他恰恰有能力去完成这么样的一个事儿。 原告方在法庭上呢提出了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一共是300万。 但因被告侵权后改编电影的《妖猫传》的上映，致使原告拍摄的影片计划被搁置，并且已经筹备的剧组也被迫解散，给原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原告剧本拟拍摄的时间明显早于被告改编的影片《妖猫传》。 那这300万的损失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原告方史娇峰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我和天龙八部的导演然后就签订了这个拍摄这个合同，当时他是税后要300万，然后我和他签订了，由于这个侵权然后导致没有进行下去，然后在行业内这个属于对我的个人名誉什么影响很大。根据这个行业惯例，即我们当时组建剧组的投入加上就是导演的费用，然后至少然后有300万的损失。 而且呢，史娇峰还对记者说，自从有了《妖猫传》这部电影之后，他的电影《又遇白居易》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拍摄下去了。 多次因为出了这个侵权的事件，我们多次组建剧组，都是因为我当时跟人家投资人、投资方，然后谈到了说，我们这是几百年都没有人拍过白居易，我们这是第一本。他说《猫妖传》已经出来了白居易，所以说后期的就是组建剧组，几次组建都导致这个流产，导致这个剧组。 但是呢，原告方本人也同时向记者表示，其实呢，赔钱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改变，然后就是说，你可以改变，比如说张三的，可以改变李四的，可以改变王五的，对吧？你同时你也可以，然后把我们的作为一部分，然后改变进去，或多或少，这个都是不妨碍的。这个钱我们就是说不会说是主张说赔偿多少钱，就是说希望能给我们能把这个事说清楚。就可以。 面对着编剧史娇峰的起诉，作为导演陈凯歌以及电影的出品方新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又会做出怎样的辩解呢？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跟大家介绍。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起案件的庭审阶段呢，被告方陈凯歌和新力传媒的代理律师说，陈凯歌先生并不认识史娇峰，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剧本，新力传媒也更无可能与《又遇白居易》的剧本发生接触，所谓的抄袭完全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 被告从来没有接触过《又》的剧本，而且电影《妖猫传》与《又遇白居易》的剧本不存在相似，原告诉称的侵权行为并不存在。 被告未接触过幼与白居易剧本，根本不存在发生原告所称的侵权行为的可能性。首先，原告的这个剧本从来没有发表过，被告不可能通过公开途径去接触这个剧本。其次，原告在本案中称他是通过案外人苏通向陈凯歌导演发送的剧本，但是事实上陈凯歌导演并不认识苏通这个人，也更是从未收到过这个人所发来的所谓的右的剧本。那被告新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就更不可能接触这个剧本了。原告所谓的前述的侵权事实实属空穴来风。第二，电影《妖猫传》与右的剧本内容根本就不相似，原告诉称电影《妖猫传》侵犯其剧本相关著作权的情形并不存在。电影《妖猫传》呢，是片方根据日本作家梦枕磨的原著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合法改编设置而成，创作过程及创作内容均不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情形。而且我们就算拿原告所称的两部作品在内容上进行比较，也无法得出相似的结论。原告在本案中所诉称的相似点包括一些比如说佛教大师的人物设置、白居易的人物设置、什么浪潮、船、石桥等，这些都不是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属于不受著作权保护的思想或者特定场景或者公有素材等元素。任何人在任何作品中都可以使用这一类的元素，难道以后只要大文豪白居易作为主人公写个故事就会构成对原告的权利的侵犯了吗？这显然是荒谬的，这属于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是公有财产，是不可能被任何一个个人自己所垄断的。原告声称电影《妖猫传》与右剧本内容相似，其著作权遭到侵犯，但是却只能通过拼接臆断列举出此类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元素用来支撑其主张，显然是欲加之罪，造谣重伤。电影《妖猫传》是片方及全体摄制组成员辛勤耕耘、呕心沥血制作，从依法获得原著小说授权到完成剧本创作，再到设置电影院宣传发行的全过程，都凝结了全体工作人员的智慧和付出。然而原告提出本案的诉讼并没有事实或者法律依据，如果原告系基于攀附热度的心态提起本次诉讼，则不仅会直接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可能对被告及电影《妖猫传》的声誉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扰乱我们市场的正常的竞争秩序。故此被告恳请贵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另外呢，陈凯歌导演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表示，这个叫苏通的人陈凯歌导演根本就不认识。 在原告在本案起诉过程当中声称通过案外人苏通将这个原告的右与白居易的剧本发给陈凯歌，但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陈凯歌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这方面的物料素材，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案外人苏通到底是什么人，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另外是说原告坚称发生过这样的这个文稿的转递，事实上从原告本身的这个证据上来看，也仅仅是说原告本人跟苏通之间的对话，完全不存在着苏通向任何他方进行沟通和转递物料的这样的情况，对事实上不存在接触。那么所谓的侵权是缺乏根本的逻辑基础，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啊！我们认为这是一次诬告。发言完毕。 刚才呢，新力传媒代理人在法庭上呢说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思想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而表达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那么到底什么算是思想，什么算是表达？那为什么思想就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呢？事后呢，记者采访到了陈凯歌的代理人，代理律师是这样向记者解释的。 就说真的是说作品之间存在着这种独一无二的这种关联性，才有可能真的是有这个方向上的问题。但是这个案子里边，那么涉及到的所谓的原告提出来指控的这个点，都是一些公有领域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属于公共素材的东西。我们前提是说著作权法它要保护的是表达而不是思想。什么是思想呢？ 它可能跟我们平时理解的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的思想可能是一种思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思维的一种方式和内容。我就这么跟您说啊，就是一瓶水，如果不看具体的这水，我就说一瓶水，那么它就是思想。它是什么样的水？它有什么特质的水？这个水怎么样啊？或者这个水它导致了什么？它有什么具体的？就是谁都能写一瓶水，就像谁都能去写关于白居易的故事，关于曹操的故事。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案子里边，所以我们认为啊，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自己的东西，它首先你要提出来的，它得是你不能是用这种思想的维度上去做这种垄断性的干涉。 嗯，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相信全世界的作品呢，可能互相之间都存在着这种所谓的问题。 所谓的我们说著作权法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意思就是说呢，思想这种东西可以每个人都会有，就是你每个人都可以写一个关于 A 的故事，或者关于 B 的故事，或者关于 C 的故事。比如说我就要写一个关于消防队员救火的故事，但是故事具体是什么呢？具体是什么，它就是表达，就是你真写出来这故事了，他第一天干嘛干嘛，然后是什么事。但是你就说我就要写一个消防队员救火的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概念，这就是思想。另外是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一，比如说我刚才说一瓶水这东西是大家都常见的，哪个作品里边都可以提到一瓶水，就像桥、船、马车，哪个作品里边都可以提到它。所说的呢，它不属于表达，它属于思想，是因为大家没有具体化到作者独创的维度，你得在这个东西上面啊进行不断的去加工。什么情况下的就出现了这么一座桥？桥旁边在发生着什么？后来又是如何的？整个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大的创作环境包裹起来的，层层创作叠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关系，你才能有可能说是这桥哦，在你这作品里边，它就跟别人的不一样。您像卞留念老师的那个，对吧？咱们一说桥，就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对吧？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所以难道卞留念老师不能用桥了？他只能说你站在楼上看风景，那楼也不能用，很多人都用楼。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这起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呢，原告方史娇峰的代理律师向法庭提交了诱遇白居易的剧本、作品登记证书，以及史娇峰与案外人苏通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手机截屏。原告方认为电影《妖猫传》的布局场景和自己的剧本《诱遇白居易》存在高度的重合。 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啊？哪一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写得真好。 娘娘这么夸，俗了，没那么好。 原告用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详细列举了其创作的剧本《又见白居易》的场景设计与被告侵权后制作的电影《妖猫传》之间故事情节的比对，可以看到多处的场景设置、人物设置多处雷同。电影艺术加工后，相对单一的剧本所表现的形式虽然会更加丰富，但故事主线均围绕被公众所熟知的著名历史人物白居易。虽然艺术作品中涉嫌侵权及抄袭的手段各不同，但根据故事梗概一般很难改变。特别注意的是，本案的被告一在电影上映前拿到过原告的剧本，所以其完全有便利条件和能力通过后期的加工对原告作品进行二次的一个修改改编，使得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是在拿到了原告的剧本之后获得了更加深刻的艺术灵感，再融入其他作品，才孕育出涉案影片并成功公映。 而被告方认为两者的故事梗概是完全不同的。 两者的故事梗概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主要人物设置、主要人物特征和人物关系也是截然不同，所以该项证据还是不能证明电影《妖猫传》侵犯了诱剧本的改编权等著作权利。 梗概里面呢，对于这个诱遇白居易，它的梗概写的是女主人公对白居易前世才华的崇拜，不同时代的人出现在同一时空里，女主人公遇到了后人已知的大人物白居易，当时那个时期白居易还没白居易前世才华的崇拜，不同时代的人出现在同一时空里，女主人公遇到了后人已知的大人物白居易，当时那个时期白居易还没有什么成就，接下来后人已知的事情即将要发生， 就这显然任何一个看过妖猫传的人都不会对妖猫传的故事梗概做出这种罗列，这跟我们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被告方还认为，原告仅凭电影《妖猫传》的宣传片当中的场景、人物、时间、地点来进行比对，认为《妖猫传》构成抄袭，这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也对电影是一种割裂和碎片化的理解。 这是原告第一次提交的均以网络平台传播的电影《妖》相关素材内容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原告在提起诉讼的时候，我们的电影并没有供应，它仅是凭在网络上的一些宣传片当中的截取的个别画面就提起了我们这个案件的诉讼，它是对我们电影《妖猫传》的一个割裂的毫无逻辑的割裂了人物关系、人物设置、剧情内容、具体表达的一个曲解误读，这样的一个起诉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这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被告方啊用了大量的时间来对原告和被告的剧本以及相关的场景进行比对和比较，来证明两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那么到底在法庭之上双方是如何比对和比较的？后续又有怎样的发展？这起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又是怎样的？我们会在明天的今晚判案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判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原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